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6集。就这一次，二。傅壮听到穆成云那么说，愣了。 哎，你也认识啊？ 学校的那个帖子你没看过吗？穆成云把手机还给他。就那个评校草的帖，现在还挂在论坛首页呢，每天都有人顶帖。 我没事关注谁是校草干什么？我又不是鸡了。所以你这意思是，这没拽惨也是南大的呀？ 应该吧。视频被打了马赛克，穆成云也不清楚自己有没有认错。 啊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 傅壮内心更不平衡了。 能考上南大，那他不是连成绩都很好吗？ 嗯，对，我还见过他一回。我之前的部长跟他是一个班的，他们毕业典礼结束后，我跟着一块去参加他们的聚餐了。 穆成允说道。傅壮就问，然后呢？发生什么劲爆的事情了吗？ 穆成允笑了笑， 也没什么，就印象挺深的。因为毕业了，当时每个人都会象征性的喝点酒，但没有喝多，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。但计算机系那两个风云人物，就段学长和桑学长两个人，一个滴酒不沾，一个面不改色灌了十几瓶。 啊？谁灌了十几瓶啊？傅壮好奇。 啊，桑学长， 穆成允说道。闻言，温一凡喝酒的动作停住了，看了过去。傅壮开始合理分析。 那他是不是因为喜欢喝酒，所以才开了个酒吧呀？ 也不至于。穆成允回忆了一下，他那天心情好像挺不好的，一直也没有说话，就在那喝酒。有人劝他不要喝了，他也当没有听见。 哦， 傅壮对这些不太感兴趣，随口道。 那估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吧，毕业分手季嘛，他可能被甩了，或者是告白失败，又或者是喜欢的人要去别的城市，跟他分隔两地了。 可能吧。当时一个晚上，我就听到他说了一句话。穆成允说道，傅壮就来了兴致。 啊，什么话？ 太久了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穆成云想了想，模样晕乎乎的。傅壮被他吊了胃口，憋得慌。 切，那你就别提嘛。 话题就这么带过。从别人口中听到桑岩的过往，温以凡虽然没有任何的参与感，但心情总有些奇怪。他低头盯着杯中冒着泡的酒，过了半晌才回过神。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加上温以凡忙了一整天，此时实在觉得困倦。他没有待多久，把杯中的酒饮尽，便找了个理由离开。穆成允也跟着起来。 我也得回去了。 其他人都玩得正起劲，也没有强留他们，只是让他们路上小心。闻言，两人往外走。路过吧台的时候，温以凡不自觉往那块扫了一眼，很快就收回视线。出了酒吧，他想往地铁站的方向走，又想到旁边的穆成允，问道：你是回南大吗？ 对的。 穆成允的酒量似乎不太好，这会儿眼神有些迷糊，像是醉了。那咱俩一块去地铁站吧。 好。 没走几步，穆成允就一副走不动路，即将要摔倒的模样。温以凡下意识地抓住他的手臂扶住他。 你没事吧？ 有点站不稳。 穆成允喃喃道。温以凡犹豫了一下，思考着该怎么处理的时候，后头突然上来一人。男人伸手扯住穆成允卫衣的帽子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， 站不稳是吧？ 听到这声音，温以凡看了过去，瞬间对上桑岩的侧脸。桑岩今天反常地穿了一身黑西装，这会儿领带松松垮垮地系着，外套也敞开，露出里头的白衬衫。这身庄重的穿着没有让他多几分规矩，狂妄也没有被压住半分，反而更盛了。说完，桑岩抬起眼皮，目光定在温以凡放在穆成云手臂上的手，而后又抬起与温以凡对上视线。温以凡正想说话，桑岩先出了声， 松手。 温以凡立刻把手松开，与此同时，桑岩毫不客气地拖着穆成云往前走，像是在做好事一样。两人长得高又走得快，渐渐地跟后头的温以凡拉开了距离。半晌，穆成云挣开他的手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他的神色没了刚刚的迷离。 桑学长。 桑岩也收回手，上下打量着他。 你谁啊？我也是南大的学生，之前见过你。 穆晨允笑道。 哦，清醒了。 桑岩扯了一下唇，穆晨允的表情没有半点心虚，又揉了揉脑袋，看上去还没有缓过神来。 什么？喂，别装了。 桑岩瞧他，忽地笑了。穆成允动作停住， 没别的招了，就你这点破伎俩，我800年前就用过了。 像是完全没有把穆成允的行为放在眼里，桑岩偏了一下头，神色散漫。 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轮得上你啊？ 桑岩笑着说道。闻言，穆成允的表情略显诧异，看了眼后头的温以凡，仿若没有料到这个情况，他的眉尾一扬，问道， 学长，你认识以凡姐吗？ 桑岩眼中不带情绪，冷淡地看着他。 不过认不认识也没什么关系。 穆晨允眉眼青涩，看着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话里的势在必得极为明显。他仍然是一副站不稳的姿态，语气却清明。 你可能经验比我多，但这种事情我觉得主要是看人，而不是看招。光看人？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家洗洗睡了。 桑岩懒洋洋地说道。桑岩懒得多跟他废话，回头 温以凡， 怎么了？ 刚好温以凡跟了上来，也不知道他们刚说了些什么。回想起穆成允刚刚在酒吧说的话，温以凡猜测这两人应该是认识的。再通过桑岩像拽麻袋一样把穆成允拽着向前走，另一方没有丝毫不悦的状况来看，他们估计也挺熟的。这会儿温以凡还有一种自己打扰了他们叙旧的感觉。桑岩盯着他的脸问道， 喝酒没？ 喝了一点。 温以凡点头，诚实地说道。 站得稳。 站得稳。 不知道桑岩为什么问这话，但温以凡还是认真地回了。 那帮个忙，去前边先开个车门。 桑岩从口袋里拿出车钥匙，往他的方向扔。温以凡立刻接住，还没说话，桑岩就抬了手，再度拽住穆成允的帽子，要笑不笑道：“ 我这学弟呢，喝得实在是太醉了，走都走不动。” 温以凡看向穆成允，犹豫道：“ 要帮忙吗？”“ 别了。” 桑延扯着穆成允往前走，力道看着毫不温柔。穆成允的脸都被勒红了。“ 你这人笨手笨脚，又粗心大意，怎么照顾我这细胳膊细腿的学弟呢？” 看着桑延的行为，温以凡沉默了一会儿。“ 那你车停哪了？”“ 嗯，那边。” 桑延抬了抬下巴。穆成允被衣领勒得有点难受，但戏都演了一半了，也不能就这么中断。他看着离自己好几米远的温以凡，同时还要承受桑延阴阳怪气地讽刺他细皮嫩肉娇滴滴的言论，也开始后悔今晚这装醉的举动。走到垭口内停车的地方，温以凡快步走过去，把后座的门打开。桑延跟在他后面，直接把穆成允塞了进去，动作利落而干脆。见状，温以凡把车钥匙还给他。他停在原地，也不知道桑延乐不乐意顺带捎他一程，想了须臾，还是没有打算自取其辱。反倒是穆成允先出了声：“ 以凡姐，你怎么不上车呀？” 温以凡迟疑地看向桑延，此时此刻，桑延也站在后座旁边，低眼看着他。他的瞳色深如墨，眉梢微微一挑，似是在挑衅，而后不发一言地把后座的门关上，拒绝的意味格外明显。温以凡看了眼时间，还不到十点，这时间算早，他也没有太在意，正打算说一句道别语就离开时，桑延已经抬脚往驾驶座的方向走，一边抛出了一句：“ 坐副驾。” 这意外的话让温以凡有些没有反应过来。“ 你在跟我说话吗？”“ 不然呢？” 桑延打开车门，动作停了一下。“ 啊啊，好的。”“ 人喝醉了不舒服，让人在后座躺躺，你过去凑什么热闹？” 桑延闲闲地说道。温以凡顺着车窗往里看，注意到穆成允略微发白的脸色，莫名地觉得今天的桑延考虑得格外周到。“ 嗯，也是。” 话毕，他朝穆成允说了一句：“那你在后边好好休息，以后别喝这么多酒了。”穆成允有些无语。上了车，桑延随口问道：“ 哎，他住哪？” 具体的温以凡也不太清楚，只挑了自己知道的部分来回答：“ 啊，他是南大的大四学生，现在好像还住在学校。”“ 哪个校区？”“ 应该是主校区。” 温以凡回想了一下上次去采访时的地方，不太肯定地说：“ 对。” 后头的穆成允含糊地补了一句。之后车内没有再有人说话了，沉默的有些诡异。温以凡没有察觉到这氛围有什么不对，只有一种酒劲后知后觉上来的感觉。此时胃里翻涌着，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，不太舒服，加上车内封闭，酒气在蔓延，这味道不太好闻，让他想吐的感觉更汹涌了。温以凡没有忍住说道：“ 我能开个车窗吗？” 桑延抽空看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有说。他腾出手向左侧一挪，往旁边控制车窗的按键上摁了一下。下一刻，温以凡内侧的车窗就降了下来，外头清凉的风吹进来，带着不知名的花香味。温以凡瞬间觉得舒服了不少，道了声谢。他虚靠在车窗上，有点后悔空腹喝了那杯酒，想着到家之后煮个汤来喝，应该会好些。吹着风，温以凡思绪渐飘，想起了刚刚聚会上穆成允说的 桑延在聚餐时面不改色灌了十几瓶酒的事儿。他不知道他喝酒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但也因此回想起高中时桑延第一次在他面前喝酒的样子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